哥， 哎，呀，心情不烦了吧？ 不烦。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， 信不信？ 没有了，她说你女人自己辛苦了。 哈哈，太好了。 我跟你讲，以前六加六已经不同十三了。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 真的吗？ 多少？ 不行啊， 他们女人十四。 他们俩是共犯借口，安抚老婆的好借口。每一次当我住了一楼，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。你是我的护盾，好过张忠谋，刚好密码我都有。赢光了九万九，还问有没有西部传来收不够。既然是兄弟，我一讲道理，有事没事就混在一起。既然是兄弟的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上帝，羡慕你的运气，脚大女人身材都很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我做人彬彬有礼，我一定会跟他比一比。 没事没事，他说他很想你。 你是我 EQ 不休，不会借我情绪的怀旧。因为我们认识太久，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。愿 意全天候 陪在你左右，上天下海一起走。陪我皱眉头，我为你拍手，好朋友全年无休。既然是兄弟， 不必讲道理，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。 哎呀， 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上帝，羡慕你的运气，娇的女人身材都很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我已经二十七，好牛不能太红旗。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，越久就会越醇厚。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，可能要杀你灭口。好朋友就是这不口生命的喝酒。既然是兄弟，不必讲道理，有钱没钱都混在一起。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兄弟，高兴又在一起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一切都没得戏，又有谁能跟我们比？你是我兄弟，星星能在一起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那有什么问题？ 没问题。 Okay. 你要对，就是我的。 那我的呢？ 那我的。 欺骗吹爱，浮动天边的云彩，恍

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，新年第一天，演员张译在知乎回答了一道关于雾霾的问题。有人在又一次橙色预警中问起，关起门窗不考虑室内的污染源就能够把雾霾绝缘出去吗？他用了很多自己拍摄的这种照片，又加入了自己的观察，费时费力的写了一大篇，获得了超过1700个赞。 一直不在乎却又不放手，我猜你更需要自由。我可以退一步，也可以往前走，看你心情颜色等候。拥抱一次又一次，感动一次多一次，美好日子在一开始，我不介意一次，让一次，坚持一次，做一次，美好日子随风飘逝。美丽的深刻的我们的故事，却变成了沉重负担难以对得起，误会了，听错了，开始编故事。你和我分手是因为我固执。再伤心一次，心碎了，就再让你最后一次。

想我的时候不要难过， 交个朋友出去兜兜风，等你明天醒来我就不在，请你守好我的爱等我回来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我怕走不开，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。这几天我的体验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泪会流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 Oh my love， 你才懂得，我也等待， 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我怕走不开， 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。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泪会流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 Oh my love， 你在等待，我也等待，等我回来。 很多的真人秀节目大张旗鼓地弥漫在几乎所有的卫视中，年纪相差几十岁的明星都可以登场，用奔跑这种桥段呢，向人们展现另外一种明星和大众的交流方式。你们觉得这些的场面未曾经过剪裁，至少比那些影视剧中的人物来得真实又鲜活。接下来的时段要听到一种念头，只爱陌生人，卸不下的心愿。 在心中梦摇着，在窗口一直梦到你说受够了，我也不要这样承受，或许说出去就再也没过头，新的门和孤独找爱继续走，或许某一天我会去朝着冷空气走，有后的心中梦摇着，外面的雨打在窗口，一直梦到你说受够了，不要这样承受，或许说出去一回就再也没回头，心的门和孤独找

笑我笑，日子铁般潇洒，恐怕相思从此都落在天涯。风起时里面许多深情表达，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吧。背起刀下一只孤单的鸟，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，两手空空坐飞机啊，难得舒服的神奇。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，生活情感一点可的美丽，想得太多放不下提不起。心里的标签该写上谁的地址，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。没什么你在我手里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，两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舒服多神奇。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，却只怕有点东西放不下提不起，两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轻松多神奇。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，人生简单一点可得美丽，想得太多 说到真人秀的重点呢，是在于秀，而不是在于真人。越来越多的铺料呢开始涌来，戳穿了很多情节背后的真相。所以呢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艺人们所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状态，几乎都沦为了表演，很少有力量能够真的戳破那层严密的保鲜膜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张译算是这个圈子里的异类。 深深的爱上一个心脏在哪儿，怦然的隐隐的，它就像微笑或慢慢的捕捉你眼里的光和热，护着贴背贴心的门，你在

快乐有理由。 不要自足的眼睛，不能不去关注你，我很愿意让自己放纵。太多如果，等你找到结果，最后你静静的把我。

色尽量真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，越盼望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越缓慢我喜欢又情又义又你，越缓慢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越缓慢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，还有天还有月半弯，还有月半弯， 说到演员张译，有人问他男演员到底该不该擦口红，他说现代戏大部分男演员是不擦的，而另外一部分就擦，不擦口红的这一部分男演员会酌情擦个唇膏什么的。化妆师紧接着求我说擦吧，我为了工作也只好说我擦。有几个演员愿意这样去暴露自己，又有几个演员具备这样的语言能力呢？ 一落叶在风里摇，看自己似渺小，渴望得到如今模样温暖拥抱，想你每分每秒，梦醒了无依无靠，如今我盼望了你要奔跑， 还剩下些什么，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一花豆酒品一份自醉，一尘落雨岁月的潮水，还留下些什么，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， 一路烟在风里摇，看自己如此渺小，渴望得到如今。

一箱六瓶，原价980元，现在只要218元，每瓶都是标准的750毫升。抢购热线400-651-456，400-651-456，400-651-456。抢购成功后，给您免费送货上门，货到后您仔细验收，没有问题再付款。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，感受真正的法国品质。400-651-456。 出来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. If anybody want me,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.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ould forget it. Only for you, baby,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.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'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. Hear what I tell you, I'm the girl for you. So you better start a place. If you ever lose some love, you're only gonna become a present. Then it's time for you to start a giving me some loving. Can't begin to touch for you, hold it in the oven. It's time for you to need to do a little tender loving. Baby,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. Oh, what you, what you need, what you need, what you need, I,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？我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，你为什么不说出来？肯说爱。 这里依然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感谢你的陪伴，两个小时希望带给你不仅仅是音乐，还有好的心情。再次欢迎找到我的新浪微博雨辰主播，当然可以告诉我你喜欢的音乐啊。别走开，好音乐还在继续中，马上听到是来自于嘉伦带来的京城音乐吧。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，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，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真实，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。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，只因为太高帅的我学了不止，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，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。想跟着你一辈子，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。想爱着你一辈子，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。